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九十章，我哋四个人嘅目光即刻就俾头壳顶上边挂住嗰三具棺材就吸引咗过去。嗰啲香点起嘅烟，顺住棺材嘅罅就被吸咗入去。呢一个咁诡异嘅情景，就好似真系睇恐怖片一样，等人哋不寒而栗。屠夫即刻抡起手里边嗰支钢棍，喉咙啊即刻极活咁啊吞咗啖口水。佢讲：睇个样，呢三个棺材里边都系有嘢嘅，点办啊？三对三系咪有把握噶？ 唔通入面真系有鬼？ 顾文文声音刚刚讲完，头顶上边嘅棺材盖突然间发出砰嘅一声，微微就咔咗咗一啲，好似里面有啲乜嘢嘢喺度顶住咁。就喺呢个时候，我发现咗一个奇怪嘅现象。呢一个现象等我即刻手脚冰凉，脑袋里面一片混乱。一开始呢，我以为那个棺材之所以可以倒挂住喺个头顶，肯定就俾啲乜嘢嘢钉实咗咁啊。但係喺呢个时候睇见嗰个棺材盖已经完全被顶咗起身㗎啦。按照地心吸力嘅原理作用呢，棺材盖咁样俾一顶就应该直接跌咗落嚟先啱㗎。但係离奇嘅係，佢定而顶起咗之后居然有事回弹返去，稳稳阵阵咁冚返实咗喺个棺材上边。呢一种咁完全违背咗物理常识嘅现象，等我不禁止心头都喺度震晒，心諗唔通真係我哋一行几个喺个空中嗰度倒挂住？呢一个世界上点解会有咁离奇古怪嘅事情㗎？唔等我从呢个问题上边回过神，豆腐又忽然之间倒吸一口凉气，佢伸出只手指住右边嘅嗰一副棺木，示意我哋去睇。见到嗰度显然伸出一只白心心，好似带住皮肉咁嘅人手，嗰只手不断咁向外边探，推拱住棺材盖，好似要爬出嚟一样。顾文文完全吓到傻啦，揽住我个膊头，一啲都唔敢喐，嘴唇就发晒白。冯鬼手到底都系老江湖，佢啊深深咁吸咗一啖气，哑声咁讲：准备好武器，佢要出嚟啦！话音刚落，上边个棺材盖突然间就被推开，棺材盖并冇即刻跌落个地下上。而系喺空中打咗个转，居然又砰一声咁贴翻上喺个屋顶上边。呢、这个时候，顾文文啊眼尖，佢又讲：吓，你哋睇棺材盖上边嗰个黑色嘅嘢。我俾佢一咁讲，我就忘记咗去睇棺材里边嘅嘢，转眼就一眼就望落去棺材盖上边。一睇我就即刻明白过嚟啦，只见嗰个棺材盖嘅四只角，显然有四个圆柱形漆黑色嘅嘢喺度。如果我冇估错，嗰、那个应该就系磁铁。咁唔通呢个墓嘅顶部其实系镶满咗磁铁？咁样讲来，咁就唔系我哋被导致咗。我呢一下搞明白咗，即时就松咗啖气。能够諗通嘢，总系好过諗极都諗唔通啊！下一秒，我就将个目光移向咗棺材嘅里边，只见嗰个棺木入边显然瞓住一个身着住白色衫嘅古尸，尸体就未烂嘅，皮肉啊惨白，好似抹咗一层白粉咁样样。佢两只手就生满咗长长嘅指甲，不断咁挥舞住，好似要出嚟一样，但系唔知道点解，佢始终都冇办法离开个棺材里边。豆腐睇到咁，亦都松咗啖气， 即刻就好高兴咁讲：，我明白啦，这个尸体其实可能都系有磁铁喺入边，将佢吸鬼咗喺个顶上边啦。顾文敏神色亦都放缓咗啲，迟咁讲：，咁样讲，佢哋系咪真系落唔到嚟？屠夫啊，岌下头，佢讲：，咁啊，肯定系咁啊。随即佢就对住上边嘅尸体啊挥手咁讲咯：，喂，众子你好啊，阿众子再见。嗰个棺材里面嘅尸体面容啊惨白异常，非常之得人惊。虽然佢而家就好似俾啲乜嘢嘢吸住咗，被困咗喺棺木入边冇办法落嚟，但系我嘅直觉话我知事情唔系咁简单嘅。系边个制造呢一个咁嘅导致嘅巫室呢？又点解用磁石嚟做呢一种咁嘅格局呢？棺木里面嘅尸体总唔应该放喺度做摆设啩？呢一啲白衣嘅尸体一睇就知道系殉葬嘅人，而且个身份肯定就系比殉葬坑里面嗰啲死尸要高好多啦。其实喺墓中里面起尸，并非系常见嘅现象。正所谓生死轮回，古人对于死亡都十分之畏惧嘅。修建陵墓嘅时候，死者嘅安宁高于一切。如果死者死后得唔到安宁，咁先会起尸嘅啫。这个不安有好多种原因嘅，比如喺生前最后嘅一啖气又未落去，遇见咗活人阳气嘅冲撞就会有尸变。又比如葬地嘅风水有问题，导致咗死者不安，产生尸变。归结起上嚟呢，就系解释墓葬嘅地方出咗问题。按照而家咁嚟睇，呢度系难得一见嘅凤凰转颈位，据说风水系应该系极佳嘅，好适合于死者嘅往生先啱噶。点解呢度处处都出现尸变嘅？莫非呢个地方嘅风水出咗咩问题？咁样一谂，我不由得就谂起之前嘅嗰个湖水，心里边又有咗一个谂法。墓前有泉眼，咁系应该地涌生机之象。不过时移景迁，地理就发生变化，神泉就变成咗大湖，湖水倒灌咗入个墓入边，冲撞咗殉葬坑。从风水角度嚟讲，这个就好似啱啱系等于一盆冷水淋喺咗火凤凰嘅头上边，淋熄咗凤头嘅生机。如果真系因为咁，所以使到原本嘅吉月变成咗而家嘅凶母。正谂到咁样，另外嘅两副棺材嘅盖亦都被顶咗起身，棺木入边显然亦都有同样嘅两具身穿住白袍嘅死尸，面色惨白好似粉咁，挥舞住干枯嘅两只手臂，想从个棺木里面挣脱出嚟，向我哋而嚟。呢一种咁嘅景象啊，实在得人惊啊！好在呢三具咁嘅粽子似乎真系冇办法嚟危害我哋。我哋大家观察咗一阵间，微微就放落咗心落嚟。只不过系对于而家呢个墓室咁嘅古怪结构，仲系有啲不知所以。顾文敏嘅眼睛系比较尖，喺呢个时候，佢咦咁讲咗一声：，你哋睇棺材里边系咪有啲咩嘢呢？我哋三个就向个棺材里边望入去啊！除咗尸体遮住嘅地方，其余嘅地方黑蒙蒙一片，睇唔清，模模糊糊。我于是就将头顶嘅探照灯调整咗下角度，一下子灯光就直射入咗棺材入边，打咗喺呢个尸体惨白嘅面上边。那个尸体猛然之间俾灯光一照，就显得更加狰狞。即使我系胆大，但系心里边都不禁打咗个冷震。夹硬将自己的目光从这个狰狞的尸体的面上边转移开来。我这样目光一转，就发现了在尸体的头顶上方有一块黄铜镜。铜镜是曲斜的，在尸体的头顶上边放镜陪葬， 亦都唔系冇，不过呢、这个镜好似冇起冇咩作用咁，尸体啊照样起尸。顾文文一见就好似有啲失望讲： 哦，原来系一块镜。 豆腐啊接住讲： 呢度三具尸体，一睇就系同嗰位咁嘅公主陪葬噶。虽然你睇佢哋嘅身体啊干扁晒，但系我咁打赌，呢个肯定系男尸。 顾文文就觉得奇怪啦，嗯，点解咁讲呢？呢、这个尸体身着住白袍，干瘦又冇肉，你边一眼能够分辨出男女啊？ 豆腐啊，摆出一副你好傻咁嘅表情，望住阿顾文文讲： 顾美女啊，你平时啊真系几聪明嘅，但系咁简单嘅问题，点解谂唔通嘅？古人讲啊嘛，视死如视生，虽然嗰位公主啊死咗，不过啊肯定都会有翻两个咁嘅咩好朋友啊，难言知己啊咁啊嘛，唔系啊佢几寂寞啊！ 我就俾呢个咁古怪嘅巫师啊搞到一个头两个大，突然之间听到阿豆腐啲咁嘅言论，一时之间啊搞到哭笑不得。我正打算开口想教育一下佢，想同佢讲公主嘅情人就唔可以叫做咩蓝颜知己嘅，呢一种都系啲咁嘅乡野村夫嘅叫法。公主要讲呢，就应该系讲话咩面首啊，或者叫做朗公子诸如此类。点知我话都未出口，就听到冯鬼手惊叫咁讲： 我明啦，快啲！黑熄晒所有嘅光源， 佢话音一落，当先就将自己嘅头灯熄咗。我有啲唔放心呢只咁嘅老嘢，所以就冇即刻照做，而系问佢熄灯嚟做乜嘢啊？冯鬼手啊显得好焦急，佢低声咁讲： 嚟唔切解释啦，唔想死喺呢度，就快啲关灯。 说话间，佢即刻将地下仲跳住绿色火光嘅嗰个蜡烛亦都搞熄咗。呢、这个时候情况啊好诡异，我估佢亦都唔敢玩啲咩花样，或者可能真係有啲咩变故啦。于是我即刻对住顾文文同阿豆腐洗咗个眼色，我哋三个人好默契，一齐就将头顶嘅灯熄咗，瞬间成个墓室陷入咗一片嘅漆黑里面。墓室嘅灯光一熄，周围就黑到伸手不见五指，又联想到头顶上边仲有嗰三隻张牙舞爪、惨白嘅老死尸，觉得嘅头皮发麻，四面八方都好似透住一大股嘅阴冷。豆腐啊，点会经受到呢个咁嘅气氛呢？顾文文温热嘅手指紧张咁捻住我左边嘅衫袖。豆腐更加干脆，直接抱住我的右臂，震腾腾地说： 我为什么觉得那个这样灯一熄，周围阴阴森森，老冯，你究竟打什么鬼哑谜啊？到底出了什么事呢？ 我现在左一个右一个，就好像被两只树熊缠住一样，一时之间心里面都觉得好笑。咁一嚟反而冲散咗嗰种嘅不安感。黑暗里面除咗豆腐嘅声音，只係剩得头壳顶三具尸体不断咁喺度击打棺材嘅声音。砰砰砰砰砰。声音喺墓室里面显得好空洞。冯鬼手嘅气息开始有啲急促啦。佢开声讲： 我知道呢啲系乜嘢啦？呢个系鬼镜。